就是关于个诠释学的问题呢、嗯，其實在哲學入面咧，真係好強調呢樣嘢嘅，就係、是、話我哋一般人咧，好直覺咁就即係睇成啊，譬如我前面有呢隻杯咁樣啦，咁我認識呢隻杯，咁我去認識嗰個人就叫做主體嚇、啊、一個 subject， 咁呢隻杯就係個客體，就叫 object 係嘛，咁就係一個主體同客體主客而分嘅。咁但係喺呢個即係古代都有㗎啦，不過現代哲學咧，即係比較出名嘅就海德格啦嚇、啊，即係提出佢嗰個傳識學嘅睇法，佢就話呢、這個係被理解，即係被認識、被理解嘅。物体同埋去认识去理解嗰个主体咧，其实两者之间咧系不能够截然划分，即、就、系、是、一刀切嘅、嗯啊、因为咧，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因为如果你唔理解嗰个去理解嘅人，咁你又点完全理解得到被理解嘅嘢咧？或者话你如果你完全唔理解被理解嘅嘢，你又点样能够？理解得到去理解嗰個人呢， 哇，好聽落好辛苦。 係啊。 不過我簡單講講啦，譬如話即係用一個比較俗套啲嘅例子，就係、是、你每樣嘢本身係個用途， 嗯， 即係你個杯出嚟咗人嘅用途呢，其實好難理解嘅。 係係、 啊、即係呢個就可能即係海德格嗰個某部分嘅意思。係 啦係啦係啦。 佢最批判得最勁咧，就係笛卡爾嗰個頭先你講嗰個所謂 二分 與亞二分 二元論。 二元論啦，其實佢覺得就係希臘哲學就即係搞呢套嘢嘅。咁但係我哋要放呢度，因為如果用咁嘅方法理解嘅方法，係一個用科學方法去理解呢個世界嘅方法。但係呢個始終對佢嚟講係有一個好大嘅缺陷喺度。 缺陷，冇錯啦，冇錯啦。咁但係咧，其實科學咧好有趣、哦，就係佢自己嘅發展嘅內在嘅邏輯，你可以話啦，或者佢呢個根本就係自然界本身嘅一個特性啦。都引領到我哋咧，係提出一個咁嘅疑問，就係、是、量子力学入面嗰個觀察者同被觀察者嗰個問題啦。 呢個我就好熟 了。啊，你好熟啦，係嘛？設定個嘅貓啊，嗰個咁樣嘅問題啦。係 啦，嗰只貓。 即係當然啦，我哋成日咁講啦，係邊個去觀察觀察者咧？咁樣樣係嘛、嗯、？Who observes the observer？ 嚇、啊，就話即係其實原來你被觀察嘅嘢咧，係亦都係影響緊你嗰個進行緊觀察嗰、那個。 系， 当然，而你进行紧观察嗰个主体咧， 就影响紧， 亦都影响紧被观察嗰样嘢。吓、嗯，大家冇可能完全系分割开嚟嘅。咁就量子力学咧，都引领到我哋啊，即使冇海德格咧，我哋都引领。咁所以好有趣啊！你话海德格都好嘢啦，喺嗰阵时都未有量子力学吓，佢、啊、已经提出过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喺两年前出一本书入面咧。叫做格物致知嘅，本来就系讲思考研究方法，本来都系写俾中学生睇嘅，但系我临到尾嗰个结语嗰度，我忍唔住咧，我都提到呢样嘢噶。咁我亦都用咗个图，咁呢个图咧其实系借用咗呢、這个美国一个好著名物理学家啦，不过好似唔知系咪最近过世啦，我唔肯定，叫 John Wheeler， 但系算唔 死咗啱死咗， 系啦， 写几年 ，咁样咧就都好大年纪先过身嘅啦。咁嗰时佢咧就画过一幅图咧，咁我好中意，咁我就将佢咧就重画过咧，就摆咗个结语嗰度啊，格物致知。咁其實咧就係一個好似哇，周圍都係星星啊，呢、這個星系嘅宇宙。咁啊，即係我用一個咁樣嘅圓形咁樣包住啲星星嚟代表啦。但係呢個圓形嗰度咧就伸咗條嘢出嚟，啊長長地一路越伸越窄。咁但到最後咧，佢又變翻一個細細地嘅圓形，就是、一隻眼睛，就好似人嘅眼睛。但呢個眼睛咧就望翻去之前嗰個大嘅圓波波，即、就、係、是、充滿星星嗰、那個。咁我亦都係借用咗一句説話啦，我唔記得喺邊本書睇翻嚟啦，係中文書嚟㗎啦，就係、是、話心與萬物共同創造萬物。 嗯 啊，嗱、這、呢個咧我就話，其實你去到呢個咁樣嘅層次，哲學層次咧，真係好深奧，好玄妙嘅嚇、啊。即係你個主客二分，咁你唔分又點樣樣咧？咁樣樣。咁但係而家我哋嚟講咧，有好多科學家都係佢寫完呢啲好嚴謹嘅學術論文之後咧，佢寫下啲咁樣嘅普通嘅科普著作啊、科學散文咧，佢都會咁講嘅。即係有時喺度讚歎緊就話，宇宙原本咧就無知嘅。咁但系咧，冇宇宙嘅演化时期咧，慢慢就出现咗生命，生命咧慢慢出现意识，意识就是高等意识同我哋。咁而呢一个高等意识咧，倒翻转头就问宇宙系咩嚟嘅咧？宇宙点嚟嘅咧？系我系咩嚟嘅咧？就变咗系有意识啦。咁其实佢就话呢个就系大自然嘅醒觉啊。于是咧，大自然就从无知变有知不得已，仲可以话系从一种潜藏嘅存在，系变成一种显性嘅存在。佢存在就存在喺个意识嗰度啦。啊，之前咧其实因为冇意识去认识呢个大自然啊嘛，所以佢系存在，但系一种系冇乜意义嘅存在，系潜藏嘅。 即系佢存在都冇人知佢存在，因为冇人望住佢或者想去了解佢。 系啊， 呢个其实系。 好早哲學家有講嘅， 係啦， 黑格爾嗰啲現象、精神現象學就係講呢樣嘢， 就係講呢樣。 只不過即係佢嗰陣時講得嗰個術語本比較玄妙啲，但係實際上頭先阿李博士、財哥已經講得好清楚，黑格爾想講咩？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我覺得好有趣嘅，即係呢樣嘢咧。雖然呢句説話本身咧，我第一次睇咧，我就覺得好精彩，但係你再諗落去咧，係邏輯上好似辦駁咁嘅。咁但係有時咧冇辦法啦，宇宙入面咧自然界嘢咧，你都唔需要話樣嘢要邏輯係咩嘅，即係正如你好多邏輯悖論你都解決唔到啦。因為點解你話心與萬物共同創造萬物啊嘛？所以其實喺邏輯上嚟講咧，你根本一早已經咧就將嗰個萬物呢個概念就擺咗喺度。咁原來你話共同創造萬物係嘛？咁呢樣嘢係咪荒謬？或者心與萬物共同創造萬物啊嘛？咁你之前都已經有咗萬物啦，係嘛？ 又係雞同雞蛋。 所以其實係唔通呢句説話，純邏輯嚟講係唔通嘅。但係你只要稍為個人係寬鬆啲、寬容啲咧，你又覺得佢充滿智慧嘅，係嘛？好有趣啊！好啦。咁啊，講完呢個咧，我哋翻翻嚟呢個今日嘅主題。唔好意思啊，我呢個就係我老毛病啊，成日咧就淨係開場白啊，或者差咗好遠啦。咁今日我哋咧就係講文明嘅軌跡，但係未講文明嘅起源之前咧，首先真係要講下人類嘅起源咧同埋演化嘅。咁啊，上次咧其實我哋有講到咧，即係生命嘅演化嚇，恐龍嘅滅絕記得啦，係嘛？就係6500万年前咧，就係一顆大概10公里咁嘅直徑。嘅陨石啊，其实咧佢喺太空嘅时期咧，严格我哋叫陨星体 meteoroid 啊，咁然后当佢撞落嚟喺大气层嗰度摩擦，我哋先叫做一个吓陨石，唔系流星 meteor 就流星，落到嚟地面咧，就如果佢未消晒嘅咧，那个 meteoroid 咧就叫陨石，所以陨星体、流星同陨石咧系三位一体嚟噶，系同一样 同一样嘢嘅啫。 好啦，咁但系总呢个陨星体撞落嚟地面咧，即系撞嚟地球咧，佢引起哇，真系即系山摇地动啦吓，咁、样就。是一个好大嘅灾劫，咁啊唔净止恐龙嘅，其实咧差唔多系80%+嘅生物咧都系灭绝嘅喺嗰阵时，咁但系就俾咗个机会咧就哺乳动物兴起啦，咁但哺乳动物咧就唔系6500万年前先开始嘅，科学家原来揾到早期嘅哺乳动物咧已经系差唔多喺恐龙崛起嘅时期咧，我哋而家咧好原始嘅哺乳动物咧就已经系存在噶啦，差唔多系2亿年嘅历史，咁但系之前就真系俾啲恐龙禁住啦，吓冇得点样发展，最大嘅咧都好似系猫咁嘅啫。恐龙滅絕嘅时期6500万年前呢，咁哺乳动物呢就突然间就有一个好广阔嘅一个舞台啦，可以咁讲啦，象征性，咁发展得好迅速。咁但我哋最关心嘅呢就是其中一种哺乳动物。咁呢种哺乳动物呢就真係恐龙滅絕之后先发展起嚟嘅，就係灵长目啦。咁灵长目呢其实就包括而家世上所有嘅即係猴子啦、猩猩啦、同埋人啦，同埋佢哋即係所有嘅远祖呢，我哋统称叫做灵长目。咁样呢就係灵魂嘅灵啦，係咪长即係长短嘅长啫。咁但係呢目就係眼目嘅目啦，即係。咁英文就 primate， P-R-I-M-A-T-E， primate。咁因为灵长目嘅演化呢其实呢就係逐步逐步嘅，同我哋嘅親戚關係最疏遠嘅咧，就而家上次都提過馬達加斯加嗰啲啊，嚇嗰啲狐猴啊，嗰啲或者嘅子猴啊、懶猴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咧就跟住咧就係猴子啦，即係有尾巴嗰啲啦。咁有尾巴嗰啲猴子咧，其實同人類咧係講緊差唔多3000万年前咧就已經分家噶啦，應該話唔係同人類，而係同人同猿嘅共同祖先。咁咧所以猴子咧就已經分出嚟，佢哋一路慢慢演化就成為今天嘅猴子啦。咁但係呢就大概係到2000万年前呢，就我哋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分咗家之後呢，佢就會分支另一支出嚟呢，就演化成今日嘅長臂猿、所以其實我哋已經同猴子分家呢之後，就已經屬於叫猿科生物㗎啦。科呢大家我上次有冇講過呢，就係話界門綱目科屬種㗎嘛。咁所以呢個猿科嘅生物呢就係、是、包括長臂猿同埋其他嘅，咁而家長臂猿出咗嚟啦。好啦，咁但係後嚟到1500万年前左右呢，就大猩猩呢又分支咗出嚟啦，即係個祖先啦變成大猩猩。然後再到大概呢係講錯咗少少，唔好意思啊。其實應該最先分支嘅唔係大猩猩，而係就係住喺而家香港動植物公園入面嘅嗰啲叫褐猩猩啊、或者叫棕猩猩，即係啡啡地色嘅橙橙地色嗰啲呢叫做Orangutan。我問過我屋企個印用㗎喇，佢證實呢個係正式嘅印尼話嚟㗎，我拉烏灘就叫做褐猩猩。咁嗰陣時呢係大概1500万年前，冇錯。咁大猩猩呢同我哋親近啲嘅，親近好多添。咁樣呢就1000万年前左右呢同我哋分家。咁而黑猩猩呢同我哋係最親近㗎喇，就係、是、大概700万年前呢就開始分家。咁即係話人類嘅直系祖先呢其實700万年前呢已經係開始獨立發展。 咁、但虽然系咁讲，我哋同黑猩猩咧，其实嗰个关系好密切，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吓、啊，即系最近我哋研究嗰个基因咧有好大嘅进展啦吓，其实又是个基因图谱，其实我哋同黑猩猩个基因嗰个差异咧系唔够2%嘅。 即係九十幾， 有98.几%咧係相同嘅，我哋同呢個黑猩猩嘅基因係嘛？咁但係就你話可以即係差幾遠咧係嘛？咁跟住大家咧，其實700万年前咧就已經係分道揚镳㗎啦。好啦，咁但係咧呢、這個700几万年咧就有幾個大嘅里程碑嘅嚇，咁、啊、時間關係要好快講啦。咁其中一個可能大家有啲聽過咧，叫南方古猿啊 ，Australopithecus 咧，其實喺非洲嘅，其實人類嘅祖先咧就好長時間都淨係得。喺非洲嘅啫， 吓 咁呢个如果达尔文咧好早亦都推断呢样嘢嘅吓，咁、啊、所以佢啊好叻啦。当时其实系未有呢啲咁样嘅化石啊，咁但系之后咧就真真正正咧，我哋系能够冠以一个叫做 Homo 呢个字啊就系、是、人啦，吓咁、样咧就系、是、差唔多要去到250万年前。啊，咁咧400万年前，去到250万年前，咁啊 Homo 呢个字咧，其实佢都有一个好大嘅特征啊，因为嗰阵时咧就开始发现好多嘅石制嘅工具啦。啊、石器時代嘅開始啦、啊，雖然係好原始嘅，咁呢個叫能人 Homo habilis 嚇、啊，咁我哋知道咧呢、這個咧就係、是、18世紀時期呢、這個瑞典嘅生物學家林內所創嗰個生物分類法，咁佢兩個字嘅，一個咧就係、是、講佢個屬就叫 genus， 然後第二個字咧就係佢嘅種，咁所以 Homo 咧就係、是、個屬就是、人屬生物，咁啊第二 habilis 咧就係、是、嗰、那個。種啦咁樣樣，咁但係咧跟住落嚟咧嗰個咧大家好熟悉啦，就叫做 Homo erectus 咧，就大概係生活喺咧就係180万至到差唔多50万年前咁上下嘅，咁咧叫直立人，咁啊叫做 Homo erectus。點解大家咁熟悉咧？就因為北京嘅周口店。 就是佢啦， 就是北京猿人咧、就是有呢、這、一个直立人啦。咁而爪哇嗰度咧，亦都係有呢個爪哇人啦，係嘛？咁呢個 Homo erectus 咧，而且而家以我哋中國人嚟講咧，我哋曾經有一段好長時間當咗就係我哋龍的祖先啊。不過一陣間可能咧，我哋要等下一次翻嚟咧，即係再講下而家最新嘅睇法啦。但係點解我哋會覺得哇好引以自豪咧？就是、因為我哋真係喺酒店嗰度咧，係揾到一啲咧曾經係用過火啊嗰、那個嘅遺跡啊。咁即係而且即係人類最早用火嘅咧啊一個地方就係北京酒店，就係、是、北京猿人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咧，咁未完第一节之前咧，讲解一下咧，我哋嘅现代嘅学名啊，就系智人，智就有智慧嘅智，咁就 Homo sapiens， 都系拉丁文嚟啦 ，Homo 就系人属啦，咁啊 sapiens 咧 ，sapiens 啊吓 ，sapiens 咧就系解好聪明有智慧咁解，咁其实呢个咧亦都系我母校。即係 Hong Kong U 咧，名不隔物咧，入面咧嚇呢、這個呢、這個 Sapienta Invertus 咧，嗰個都係名不就係、是、講就係、是、Vertus 啦，即係有美德啦、但係咧隔物咧就係、是、講呢一個 Sapienta 咧，即係拉丁文咧，即、就、係、是、有智慧咁解嘅。咁、但係呢、這個Homo sapiens 嘅起源咧，其實就都好爭議咧。曾經有啲人就認為係喺唔同嘅地方都會起源，但係而家咧就基本上差唔多係喺一笪地方嘅啫。都是非洲先起源的。好了，下一節回來再講，好嗎？